见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周一，首先祝大家各位上班族们上班快乐啊，一周了，你看又是到辛苦工作的开始。 Oh no！ 对，但是你也要想，这是你们发钱的又一天啊。上一天算一天工作量。大家晚上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嘛。 哦，是这样啊。 我们九八二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你们可以在我们的频率微信公众号上，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快来给我们刷弹幕吧。 对，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我们每天节目哎呀太好看了，就是想抱着他看，哎呀抱着他可以不吃不喝是吧，那你就上到 B 站。当然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啊，就是搜索这个 UP 主漫游嗨翻天，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回放啊。 嗯，那如果你们看我们的节目感到非常的开心的话，就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没错，那今天呢，大家看我们这个标题应该也已经知道了啊，叫这漫游嗨翻天之快乐吃鸡啊。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是要 chicken 一下啊，吃一下这个鸡肉，最近鸡胸肉嘛，对这个健身就好，是这意思吧。哎呀算了算了，不跟大家绕了。今天呢还是直播间呢，还是咱们这个老朋友啊，这个大能猫老师啊，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老师，和咱们这个啊中国游戏报道还是那个大玩家的这个主持人啊高野尊，也是小易啊，欢迎二位啊。 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哎，这很熟悉啊！大家你看，在弹幕就已经说，哎呀，这个大老师来了，哎呀，这个小易啊，说那个今天好好给讲解一下吃鸡啊。好，嗯，吃鸡今天怎么着？两位有没有信心 啊？用嘴吃吗？ 直播开始，比赛吃鸡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是这样，因为吃鸡这一款游戏真的，如果当你真的活到最后，非常爽。所以我觉得你有任何问题，包括枪支的一个匹配啊，是吧？ 嗯， 各种空投的点呀、啊、车辆啊，什么时候选择怎么样的战术，包括空投在哪个地方物资比较丰富，我觉得你有任何问题，关于这款，其实咱们吃鸡游戏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名字吧。叫绝地求生、嗯、 大逃杀。 哎，你关于这款游戏任何的问题可以发来弹幕与我们互动啊。 嗯， 好，那这会儿呢也到了我们这个啊先进一小小段段的鬼畜啊，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嗯，首先再次欢迎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个大能猫大老师和小易啊，欢迎二位啊。 Hello。 哎呀，今天怎么样二位，怎么感觉这个是不是昨天晚上没吃着鸡啊，怎么感觉今天状态很低迷啊。 今天还没来得及回去吃鸡、 这个 啊、 太累了，这个太干了 啊，太什么。行，那咱们这个在开始聊吃鸡之前，先看看咱们这个最近的有一些什么大动作啊，这个咱们游戏界啊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咱们说啊，这个谷歌呀、啊、旗下有一个自动驾驶公司叫什么呀，叫 Waymo 啊。 Waymo 说一个专利呢获得通过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显示啊这个车辆的外壳由软性材料构成，内部由绳索牵引，在撞击行人的时候呢可以产生变形啊，避免造成严重的伤害啊。目前有部分汽车呢采用行人保护结构，但都主要集中在引擎盖上。二位怎么看这事儿？就是它是用一个绳儿捆成的汽车，你知道吗？撞到人之后，咯叽就。 这个其实我以前就是我刚开车的时候，很怕你碰到东西或者碰到人， 啊、 所以我想说为什么、 哎、离话筒稍微近，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车，比如说它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前面的保险杠或者后面的侧面位置，为什么不做成那种软性材质，比如说包上棉被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这样的话，首先它冲击到人的时候不是什么问题，也不像塑料或者金属， 像一个软体外壳一样包裹着。 对，然后就是这是我多年的疑问，不过现在终于有人开始严肃的去想这个事儿了。 哦，是吗？哎，你应该跟他们公司合作一下，唐老师。 对，我们可以向他们出产棉被。 对。啊，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钱账的事儿啊。从8月14号起呢，余额宝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上限调整为10万元啊，这谁打的稿子？也就是说，最高呢只能持有10万元，已有存量呢不受影响。那今年的余额宝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的上限已经下调过两次了，从100万元调整到25万元，如今再调到10万元。 就是说现在支付宝最多余额宝里搁10万块钱啊，反正对于我从来没搁超过700块钱。 嗯，反正没有钱嘛。 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用户的钱余额也很难超过10万。然后这其一，其二就是说他们好像说是那个整个他们这个后面叫什么天弘基金， 嗯， 然后说就他们所就是说拥有的这个就是资金的储备量已经超过5万亿了。 哇， 所以说就是继续的去就是吸收这部分的钱，对于他们来说本身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大了。对，然后呢，一从事如果说继续的持续的让账上有那么多钱的话，会引起更多监管部门的注意。所以说，与其让政策杀到眼前，不如说提前先自己做好这个防火线。 嗯， 对银行行业有冲击啊，这个 有很大的， 有非常大的冲击。 大老师，我发现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你接着聊没事。 哎，这再来看看乐视啊，之前乐视呢，就是说。啊，乐视嘛，咱们都知道最近好像这个比较这个 风波不断、 对，风波不断啊。目前呢，乐视说呢，啊，之前这个大规模裁员传言并不属实，目前他们仍在聚焦研发啊、生产制造等核心业务啊，并且核心产类人员仍在招聘啊。近日将有一位副总裁级别啊大牛加盟乐视超级汽车，以谋求长远目标实现。 这个新闻是、 哎、二位怎么看？ 这个、多了不说，我反正以前认识挺多乐视的同事的。哎呀，这个 现在都落在何方了？ 哎， 不知道了， 不多说了。 还有我们的听众有乐视的这个 朋友呢？ 对，因为毕竟乐视网它也是上市公司嘛，然后他们的新的总裁孙宏斌，孙先生也是刚刚把他手里面所持有的所有的乐视股份全部都质押了， 哇， 就变成现金，所以说也保证现金流的充裕，各方面原因吧，因为他们之前不还是去买了万达地产的，就他另外一家地产公司去买万达地产的一些轻资产，所以说就是钱肯定是要吃紧的，然后加上之前各种冻结账户的传闻，是吧？有真，然后有的银行不承认我冻结了。 我觉得大老师不愧是大老师，脑容量很大，信息量很大，知识面很大， 平时 关系很好， 抽1%的时间玩游戏， 99%都在这个 都在研究这个行业的变化啊。行，最后哎，你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最早出现在跟围棋下，对吧？最近出现在咱们游戏中 Dota 2，是吧？咱就看看最后这个。 终于一个跟游戏有关的了。 最后这个说 ，Open Alpha 开发的这人工智能程序啊，在第7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中出场了，使用影魔在2局中路1v1比赛中战胜乌克兰冠军选手 Dante， 啊，这种 AI 使用完全自我对决形式训练，哇，在5v5中啊，甚至说在5v5中要挑战人类，你们怎么看？就是从围棋现在已经进发到游戏了。 其实这样的，就是像这种电竞游戏来说，就是它操作越复杂，其实 AI 的 优势越明显， 对，胜率就越高。你打 DOTA 算什么？打星际二你可赢死他们。 啊、哦，对，打星际二它的计算、 对，但是它这个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就说它那个AI 存在着欺骗性操作，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操作上面，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精准的计算去赢你， 还有欺骗 假动作， 对，它有假动作，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有点像电影那个 啊，对，这个非常可怕， 它有自己的思维了。 而且就是因为目前来说，他们就是所涉及的，就是一个是还是星际二和这个 DOTA 嘛，它本身来说游戏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人工智能去打王者荣耀的话，我估计大部分人都疯了。 就无敌了，他们团战的这个爆发形式和 西部世界的感觉，会不会有一天他们觉醒？ 不是，我是觉得人工智能不能再研发了，现在都已经有欺骗的行为，或者他们产生自我感情，这就复杂了。 这个会比较难，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一个固定规则的限制之内的。 对对对对对， 你说人类社会规则那多复杂呀！ 是是是，哎呀，不深聊不深聊。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其实一周发生的一些啊，这互联网上的是吧？咱们这些科技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就回到咱们这个主题啊，这个吃鸡， 赶紧来聊吃鸡。 首先，对，其实《绝地求生大逃亡》之前做过一期，做过一期是一鸣来讲的专门的这攻略。那咱们呢，其实就从这个宏观和制作者上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绝地求生》最近听说腾讯要代理了，是吗？是投资还是要代理？对， 这个事儿说起来比较复杂，可以从 Steam 开始讲哈。 啊，这个不要讲那么容易引起冲突，就是说先把 对对对对 吧， 好好好， 对，然后就是说代理不一定，但是投资的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就看什么时候公布了。 对， 啊，就是肯定会那什么。投资这个， 对， 他投资之后会产生什么国服吗？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就是现在很多玩家也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他们很多玩家都有一种奇怪的叫被腾讯迫害妄想症，就是觉得任何游戏被腾讯代理完之后都会、 啊、就觉得要 都会 CF 化之类的、 啊。 其实不至于，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也要看就游戏的这个就是研发团队对于游戏的这个就是说秉持了什么样的态度。像英雄联盟的话，你看腾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干涉太多，而且它全资被收购的公司， 也就是一个皮肤可能比这个外服贵很多倍， 也不是可能，因为就是每个地区运营策略还不一样的。 对 对 啊，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绝地逃生》求生为什么这么好玩？它腾讯都能看上的游戏。 那被腾讯看上的游戏其实不容易，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很多游戏玩家都觉得说腾讯是一个什么游戏都能看上都愿意买下来的公司，其实不是，他们也会挑。 对，然后如果买不下来的，他们也会学。哈哈哈哈 哈！没 有，这个不要 对，开玩笑，开玩笑。对， 然后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说电竞这样一个词儿嘛，其实你看电竞的话，我们从早些年的比如说像是红色警戒，其实那个都算不上电竞、啊，那就好，两个争霸，魔兽争霸，星际争霸，它那个对于游戏普通游戏玩家来说是操作非常复杂的，而且你单局时间其实也比较长， 比较长， 对，所以说 战术这个， 对，所以说后面就出现了像是比如说像英雄联盟或者 DOTA 2 DOTA 这样的游戏，然后呢就是变成两队玩家，就是像过去只是 1v1 的对抗比较多，后面还有两队玩家 3v3 或 5v5、 对， 那甚至包括说是集，那也是两波两个大的阵营，那甚至包括像射击游戏 CS 这样的游戏也是说有恐分子和警察。 好，所以大老师今天第一个关键词人多。 这不是人多的问题，而是说你的对手就是说从1v1 到 3v3 5v5 或者多v多一直到今天像这种求生类的节目，你是所有人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敌人，就等于说 大的阵营也 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在里面、 其实有 从一 v 一到多维多到一 v 多， 甚至是 N v N， 就是就其实等于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联系，用比较就是装的话说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对吧？三体、刘慈欣经、大刘经常说那种东西。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绝地求生》这个游戏有一点活久见的感觉，就是你坚持活下去。 其实活大部分人对吧，也都是很难活到最后的，总是有各种原因，对吧？ 因为毕竟只有最后一个人能吃鸡嘛，对。 对， 其实所以说，对于很多玩家来说，能够坚持到前十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事情了。 活着就是胜利。 哎，但还有一种传言，说腾讯投资这个《绝地求生》是为了他自己的那个平台吗？ 是这样，因为他本身是 WeGame 嘛，然后刚刚开始去做一些测试，但平台上的游戏的品类还是比较少的，除了他们自家游戏之外呢，还有一些他们比如说代理过来游戏，但是大部分的都是比如还在测试或者需要一个邀请资格的一个阶段，而能玩到的游戏呢，就除了之前那个 之前咱们说的那期，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腾讯游戏之外，其实大部分游戏还是很难玩到的，所以说想要做平台的话，就是等于说一定要丰富产品，一定要丰富 哦。所以他这样其实也为了带火自己平台没准。 对，而且来说就是他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带流量或者带人气的一个产品去引进， 一个大 IP 嘛。 对， 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这么多深奥背后的这些了，我觉得包括玩的或者没玩的很想知道这个游戏的这个内容，我们都来聊聊怎么玩好不好？ 行，那从哪块入手呢咱们这个？ 那 从跳下飞机的一瞬间是吗？ 从你入坑跳下飞机的那一瞬间。 要不然先带没有入坑的朋友入坑，先给他们种种草。 其实这游戏很简单我觉得，是吧？ 因为 大老师讲讲 就是这游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它你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新手引导的部分，对吧？然后一般情况下不是会有一个就是攒人的过程，在一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出生岛上，对吧？然后这时候你有机会去，比如说去旁边桌子上去捡各种各样的枪械，然后去 这真是 对去适应各种各样的那种 弹道 操作体位啊，是吧？所以说这个过程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其实很多人就选择站在那不动嘛，还有些人选择去捡枪乱跑， 对 之类的。但我觉得 上飞机，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那个阶段就是捡各种枪，或者说捡各种手榴弹或者燃烧弹去尝试，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便于很多新手玩家去体验。我就比较惨，我刚进游戏的时候已经开始读秒了，就是三二一奔上飞机走了。 你也无情暴露了你的这个电脑配置是吧？ 没有，这个是因为它服务器它那个等于说一个房间要装够一百人就起飞嘛。 啊，对。 对，我只不过刚好进去之后凑够一百人而已， 然后就直接起飞了是吧？ 但是那局很巧，我第一次玩绝地求生就拿第六名。 那为什么？那是读圈刷的好吗？那是？ 就是。强烈的生存意识，就是不停往圈里跑，然后就一边跑，然后躲在一个草坑里面，然后就赶紧去看，然后那个就是操作配置是什么键是什么功能。 哦，不错。哎，我玩了这么半天《绝地求生》啊，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根本的感觉，它真的是一个 FPS 游戏吗？我真的觉得 那是 TPS 了，就是 啊， 第三人称的。 对，它跟那种主人称，你说咱们 CS 那种射击完全，虽然它能换成那个视角吧，但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敌人出来的时候，你要不仔细看，很困难，感觉。 主要还是游戏模式的区别吧。 嗯， 对，因为一个是纯竞技类的，就是我只要击杀你就可以，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吃鸡的魅力是在于你怎么活下去，而不是在于你 杀多少人。 哎，对， 你杀了90个人，最后你止步于前十，你有什么用？ 你杀了90个人，被一个人给干死了。 对呀、啊，那也没有用。所以说，而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像很多过去的那种射击类的竞技游戏，它主要特点就是说地图小， 嗯， 对吧？像 CS 大家都知道很多经典地图，包括什么大四啊，包括这样的地图，它的特点就是小，你能快速的御敌。而绝地求生的话，就基本上。你遇敌的概率就是越往后会越小，虽然说它地图的圈不断在缩，但是你就真正的说在某比如最后的倒数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圈的时候， 那就很多人了。 你但是你遇敌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嗯，但是你刚开始遇敌概率也很高，如果你跑到大城市，你会看一帮人跟你往那儿一块讲。 对，这个就是看你的选择了。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当 选择打野， 就超级学校霸王，就一落到中间去，为什么？因为物资丰富，而且能够疯狂的遇敌。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你是。遇到之后然后就可以变成小盒送回去了 你就是当快递员嘛。 对，很多人连快递员都没有、就是拿一个锅就死了 哎，对，我觉得这游戏的死法也挺逗的，今天我体验了一把之后发现有人是摔死的。 嗯，这个很正常， 很多各种各样 摔死的， 因为 被锅砸死了。 对，而且大部分摔死他不是因为从高处跌落，而是因为从车上掉下来。 哦，车上摔死， 是因为他用键盘操 下车啊， 他是用键盘操作的时候，他那个就等于说那个 S 键和 F 是挨着的、 然后转弯的时候就跳车了。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他那个游戏里的 bug， 前段时间一直有，就是在那个信号上面显示的就已经是你已经下车了，就是你在你本地你已经下车了，但是你在联网的时候，他那个数据读取是你还在车上，判定你还在车上，然后就看到你这个，就是然后他在本地上显示的就是你这个人 飞远了是吗？ 不是，然后他就一直频率特别快的，然后还按照车的速度在那奔跑。 哇、啊， 就等于说是数据包还是按车在走、 啊？对对对，数据包还按车的速度在走，但其实你在本地你已经下车了，完一个人在那儿，就像是那个之前有那个电影《功夫》里面那个 啊，极速奔跑， 哎，极速奔跑就那种感觉。啊、 而且就这个游戏，它的那种驾驶习惯给了很多过去像 GT 5这样的玩家 啊，对对对，一种即视感。 不是，就是当头一棍，就是说 GT 5的话，你跳车就跳车了，就是受轻伤 跳车啊。 对，然后这个你从车上下来，基本上只要车还在开， 对。对，还有一次我开车你知道吗，到了一个死胡同，就到了一个旁边屋子那种废墟，我想给车倒出来，车倒不出来，我就前后两下，然后动给自己炸死了，那个车炸了，你知道吗？这也比较 无语。那是轰炸区吗？你在 不是就是车自己炸了，但是我是下不来。对， 车已经掉血了。 对，应该车应该已经快到了这个， 不是被人打掉了。 对 啊、嗯，哎，那你说咱们都说到这套路了，就来盘点一下各自的这个套路吧。大家各自 对，既然是为了活下去，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活下去。 怎么谁先来？ 尤其是我们这种刚入， 好、 哦， 我先活 啊， 嗯、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嘛，就是躲。 你是潜水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滑水的那种，都不是潜水的那种， 就是浮游生物。 哎，对对对，就是看一缩圈完了，就反正尽可能的啊，在一个这个位置上面就不出声了。 从降落的时候，你就选人少的地方那种。 哎、啊，对对对对对。 啊、哦， 对。 那装备呢？ 稍等，插个空啊、 就是 哦。大家问说今天晚上是轮播吗？怎么了？我们这节目做的太精良了是吗？我们是直播呀，为什么是轮播？ 假装在轮播。 对，我们假装在轮播。 我根本没有 跟弹幕互动一下，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啊！对对对对， 互动一下 啊！我们其实就是轮播。 对，其实我们这就是轮播啊。这个说绝地求生 GTA 吗？啊，不是 GTA， 是绝地求生啊。好，继续，小姨。 嗯，就没有了，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原则。 那你一般会潜在哪儿呢？ 你就是 看圈在哪儿、 啊？看圈在哪儿？完了，一般就是说海里、草里， 不有 啊，就是 、哦、海里也可以， 海里可以，海里也草 是吗？就是 对，就对啊，就是这种。 对，一般有草里的，还有是在楼顶的， 对， 高处 标准的游击战术。 那你移动是会选择蹲下跑、站起来跑，还是会选择伏地魔 蹭啊蹭啊蹭？ 伏地 对地上蹭 呀，万一 就看情况。 对，除非是真的马上缩圈了的时候啊， 马上缩圈谁跑谁先死。 嗯，那倒也是。 我觉得小姨这个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刚入坑的，或者是女生。 哎，其实我就玩的时间不多。 对对对、啊，然后好像他们说白色的衣服好像更容易潜藏起来。 其实这样的 没有吧？ 其实只要把握一定的技巧，穿什么颜色衣服一样。 那大老师来说说。 啊，大老师，你活下去的套路、哎 你是什么套路？ 对，你是什么套路？你是伏地魔还是对刚？ 就是进阶玩法，首先就是说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我是第一波从飞机上跳下来的人。 啊，就能按 F 就赶紧按。 对，然后呢，而且是选择就飞机飞的反方向，然后尽可能选择人更少的地方去落地，是包括在飞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身边有多少人在飞、 嗯， 然后你可以去调整方向。有时候别人看到你在往那边飞， 嗯、对对 他们也会调整方向。还有另外一个是去看方向的机会呢，就是打开降落伞之后，去看还有多少人在你附近降落。如果说比如你选择那个区域有很多人跟你一块降落的话，第一时间是先躲起来， 嗯， 就是。 等他们都打得差不多了， 除非你是一拳、啊、 都死得 就除非你是一拳超人，对吧？就是见谁怼死谁。 刚啊，大老师直接下房拿枪刚啊！ 那是最不理智的方式，因为很有可能躺下的是你， 啊、 对吧？然后就等于说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收集装备，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装备并没有那么丰富。 对， 我曾经靠一把手枪活到了第三。 哇， 你这个是没开枪是吧？就是从 对 几杀呢？ 嗯， 没杀呀。 你这就是，其实咱们不是差不多基本一个套路。 其实大老师是炸一看， 不是 对， 飞机一开跳了，跳来之后他不往原地落，他往反方向了。 没有，这你要 大老师是很有思想的， 就是你要听不同的就是策略，有时候是运气很好，就是圈在你这儿。然后有时候运气不好，圈会摊在地图的另外一头。所以说你要有不同的策略，比如说像有时候因为你选择的。你落地很早嘛，所以你周围的人会比较少， 嗯， 所以你尽可能去选择交通工具， 嗯， 然后呢去前往 开车， 对，前往另外一个，哎、你会判断人烟稀少，哎、因为 大老师， 嗯， 你这个大家已经开始，自从咱们说不是轮播之后，大家弹幕就开始，大家说大老师你是经常拿车撞死人吗？ 是，对，因为我在微博上经常发用车各种车撞死人，就是说，所以我后面要说的就是说去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就是能选择吉普就选择吉普 啊、哦， 对，因为我曾经 你是说漏顶那种吉普还是防弹的？ 没有，就是其实概率差不多， 开得快就行了， 概率差不多。这样的就是我曾经用吉普去压辆越野车，一直把它压爆。 哇、哦、塞，你厉害啊！ 对，然后这就 你是说那个小摩托后边带个座、那个？ 不是不是，就是那小的越野车 啊、哦。 那你那车炸是不是就是有可能被人压、哦？ 不是，我那是法拉利啊，我那是。 哪有法拉利？ 兰博基尼有那。 就所以说，就是有各种策略，就是说，开车的话也是，不要珍惜油，尽可能去捡那几个燃料之后，摁着 shift 一路狂奔，逮谁撞谁。 对， 而且。 哎油的这方面我给大家提个醒啊，真的不用担心。我有一次驾驶游艇，我第一次玩绝地逃生的时候，我这人好奇心特大，为什么主要这一块岛上右上角有一块小岛，我就觉得那是秘密武器基地，我就降到海边找了一艘游艇快速往那个岛上走，结果我发现是咱们出生的那个岛，你知道吗？最右上角那个岛是咱们出生的那个岛， 就是坐飞机起飞的地方， 是咱们刚开始那岛，但是上面有物资， 是有， 而且物资比较丰富， 因为它情况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岛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开始刷毒圈的话，它第一个就被扣里面了。 嗯啊，对。但是我后期靠着那个毒圈往里走，我就驾驶着游艇啊，一路从那岛到最下边，基本那个飞机场那块了，你知道吗？我都没死，后来。 然后 活过去， 对，所以这都是有些技巧的。另外就是说，第一个毒圈来的时候，尽量不要怕。 对，因为 毒圈是伴随着不停的缩小，它的那个毒性会增大。 对， 所以第一个毒圈的时候，只要你身上有足够的急救包或者血包， 其实 完全是 可以耗一会儿，可以耗一会儿。 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外的话，你可以就是比别人多争取一些时间去获取物资或者调整装备。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圈毒不要怕。然后我曾经就是硬跑，从地图的这头跑那头顶毒跑过去的。 哇。 就是快没血了，赶紧趴下来，然后 可是捡了多少东西？ 全是急救包好吗？ 对，我说你捡了多少东西？ 你就是属于那种毒刷了。我曾经啊，我曾经有一8倍瞄准镜啊，我在毒圈里边看，离我老远一房子里，一哥们儿啊，3倍毒圈了吧？哈，都已经刷了3次了。哥们儿不慌不忙在这房子里抄走。还在舔，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那哥们也是毅力惊人，走两步然后包一下，走两步包一下。后来我把那哥们打死，那哥们身上还有2个医疗箱、12个急救包、30多捆绷带、9个能量饮料、12个止痛片。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曾经遇到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就剩2个人了。我当时正好在安全的圈里面，那个圈已经缩到基本上你人待在里面就待里面了， 对， 容不下第二个人。但是我被另外一个人在毒圈外面打死了。就那其实那个圈已经毒性非常高了，就基本上扛起来就死了，但是他就用非就争分夺秒用了一瞬间把我打死， 就是他觉得你不可能想到他在毒圈外，他就用过这个把你打死。 对，而且说但凡我能再多待一会儿，他可能就扛不住了。 啊，套路深啊。 对，所以说这个，而且就是提到游艇啊，游艇也有一个玩法，就是 怎么着炸游艇， 你藏在游艇的背面 啊， 就在水里面待着 啊， 一般情况下会有人过来上游艇，他肯定选择驾驶位。 嗯， 这时候已经 F 你上去，然后可以开始把他打死 了。哎，那大老师，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刚入坑或者是像我这种女生不太能分辨那些长枪短炮的，就是对于装备这块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就我现在属于那种看见就想搂起来的那种。 先简单一点， 平底锅嘛， 就是30秒阐述完这问题。 要不那就下个 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 啊，其实咱稍微还有10秒，这样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枪啊。如果长枪的话，其实说实话，你就 MC16 或者 M16 K98 或者 APM, 不是说特别 Carry98 是狙了那个东西、 就是 98 就是 嘛，对， 经常玩 CS 玩家就知道，就是 M4 或者 AK 就长得像那两把枪的， 对对 对，这个比较通俗易懂、 对，行，那咱就是进一段秒懂二次元啊。其实咱套路还没分析完啊，下半场回来啊，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啊绝地求生吃鸡最强套路。 小伙伴们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刘明月。秒懂二次元介绍了这么多集，终于要来一个重量级的词喽，就是触，不是鬼触哦，是接触的那个触。听到这个词呢，就不知不觉的心生敬意哦。在风起云涌的 ACG 界，但凡是很强大的人，都会被米纳桑们称为大触或神触，的确是一个金光闪闪的王者头衔。不过大家知道吗？这个词儿起初是在游戏圈中出现的，但是现在已经延伸到了 ACG 的各个领域里了。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儿来代指各个领域的技术出神入化、无与伦比的大神。记忆力好的小伙伴们还记得2011年10月的侵略乌贼娘吗？里面的乌贼娘就可以用她的触手画出无与伦比的绝世好画，完全值得被夸一句神触。但是每当乌贼娘用手绘画的时候，就只能画出渣画了，听上去是不是格外的神奇呢？就是因为这样，大家就都把绘画很厉害的人叫做触手。 ACG 界有许多的大触和神触，他们的神技能呢，总是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惊呆1万次。 不，10001次了。每一个大处和神处也并非都是天生就如此之强的。尽管这个世界上没有大处修炼手册，但是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下一个神处还是很有可能的哟。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大能猫老师、大老师和野尊，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 Hello， 欢迎二位啊， 欢迎二位。 哎呀，这个上次咱们分享到一个最强套路啊，二位就来评点一下。我其实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特意录评了一下我自己玩游戏的时候啊，其实两段啊，因为有些很长啊，那你们看看我这个套路怎么样啊，好不好？ 哎，好。这个套路真好。 了不起了， 是咱们是 栩栩如生。 假了 ，来，咱们先看看这个吧， 先要离我们再远点， 是不是要给这个听我们节目的讲解一下？ 对，你看我这个其实还是蛮专业的，我现在先选择一个地方降落，你看没有？我先找了一下，后来我决定再屁试吧，哎，没有跳啊，我决定再土楼，应该是因为我钟爱土楼，哎，跳，哎，我就在这块儿。按 W 三加速，突然看见很多小红点，但是我不怕，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降下去。土楼就是我的家，看我速度已经加到了234。哎，很多新手玩家其实不会这个，你知道，很多新手玩家不会这个，就是你要垂直向下按住 W 啊，对，肯定是肯定开了，对。 果然是在土楼， 对，在土楼，有很多人降在土楼，然后我先观察了一下，你看我这个意识怎么样？先观察一下周围啊，看看他们都降在了哪儿。 电脑挺 丛林里好像是有一个离最近的，应该是 啊。 对，可是你该换电脑了，你 没有这个是转了一下码率，对，因为咱们这个对播出不了太高的。我看见那人降在学校，对，有两个人降在学校，然后我就随机选择了这个楼，好进， 然后再没有出这个楼 啊，其实当然不可能了，看着啊， 就是 疯狂搜一波啊， 为什么 没 不关门呢？ 啊，不知道关了吧？ 看到最重要的， 对啊，为什么看到最重要就没了呀？ 门后面有什么？ 对，哎，为什么会没了呀？导播老师刚才播到一半，啊， 身体不好， 好， 可以快进吗？ 刚才自己断了，就是其实哎，其实咱们从这儿啊，虽然从那儿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会儿，其实你看地图物资丰裕的，其实就那几个市，一个港口是吧？大家大的僻市、外市，就那些市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在南边那个，就是出去那个岛啊。岛上不是有就废旧机场吗？ 啊，机场是吧？ 对，然后在就是等于说在那个区里面呢，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几层那个库房一样的结构，里面有什么钢架什么的。那个、里面的话，物资也算比较丰富，而且，能够拿到步枪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那个猎枪的机会比较高。 嗯， 对，而且相对来说的话，便于藏匿，就是因为那个建筑里面的构造非常复杂。 对， 哎呀，导播老师，你再帮我们再开一下这个耍直播，好像崩了这个。 嗯啊，那我们先接着来， 好嘞， 继续让大老师讲讲刚刚装备。 继续说说的套路啊，说说这个装备啊。 对，就是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一开始是出于那种就是喜欢搂东西的，但是有人说好像这个装备会增加负重的。 嗯，传说吧，我并没有感觉说拿很多东西 跑得 比较慢， 还是跑得挺厉害的， 对，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对于普通玩家来说的话，就是说你要么选择能够。其实还保证输出吧，我觉得就是初期你选两款冲锋枪，我觉得 趁手的装备， 趁手的装备。 其实我曾经试过这么一个啊，我后期就拿一把双管猎枪，真的很管用， 嗯， 因为我到最小圈之内，其实那个射程很近，而且喷子一发双管就死，基本。 嗯，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伤害面比较大嘛，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想更精准点，有些人会选择输出器， 嗯， 对， 嗯， 就看看个人选择了，就是除非真的是怼到脸上的话，一枪毙命没问题。 哎，吉利服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玩到这个，吉利服是怎么回事？ 就是 穿上就吃鸡了， 吃鸡的衣服是吗？你是说一身黄那个东西吗？ 对，他说有幸穿上了吉利服 啊，这个就是说明还是有钱开箱子，不用理他。 对，嗯，哎，我其实有一点特别好奇，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游戏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喜欢看别人玩 啊。 就是这个游戏其实很有主播性，是吧？ 啊，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主播去传播，因为这游戏它的极强的互动性和 对 对 嗯，而且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去找到乐趣。 有的时候自己玩的时候吧，就哎呀别死别死别死，但看别人玩的时候就哎， 而且看别人玩的时候有就看电影那种感觉，就代入感，就是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自己玩的时候很紧张。 而且我经常很喜欢看他们那种各种很搞笑的套路。 其实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个人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玩点在里面。 对， 我的就是我初期的话玩点就是开车。真的就 老司机啊， 就是真的驾驶乐趣非常强，到最后很多时候有时候一局三杀四杀， 对， 几乎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被车碾死的。 哎，导播老师，你再帮我们推一下这个 B 站的流啊。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咱们如果下到一个点， 嗯， 这你肯定飞机飞一会儿就开始刷圈了嘛，第一个大圈，这个时候你第一时间选择跑呢，往那圈跑呢，还是说我再舔一会儿？ 不跑，就是读圈不缩不走。缩进来了也 不是刚刚、 那 个、那 你是靠车吗？ 大老师属于那种 no 作 no die。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情况来说，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在尽快的选到一把步枪，同时有狙击镜的时候， 嗯， 不论是二倍镜、四倍镜还是八倍镜，无所谓。这个时候呢，你能上一个二层以上的楼，在它阳台或楼顶上，你开个镜， 嗯， 你就知道你视线可及之处哪里有车。 啊， 然后还是找车。 对，落地之后去找车。 大老师的攻略就是开车， 对， 开车。 大老师，我感觉你是把速度与激情搬到了这个 要吃鸡，先开车， 对，开车去吃鸡。 对，开车对于我来说在游戏当中乐趣非常大。我第一次发现开车就是我第一次开辆吉普，然后在里面就是过麦地的时候， 嗯， 碾死， 突然告诉我说压死了一个人。 就是他潜的太深， 有压死 个 伏地魔， 有可能是小易。 对，我也觉得，我说，哎，好像我有个这种很惨痛的经历。 然后就 有没有被碾死的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意外的惊喜，你知道吗？ 像中了彩票一样，然后再倒车回去捡。 对 对对，这关键主要是要倒车回去捡东西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啊。就好像老公下班回到家，一推开房门，发现除了老婆之外，还有个男的在家里。 这个惊喜，给你戴个原谅帽。 这个惊喜我没有体验过呀。 对， 戴一个原谅帽给你。 嗯，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还有一种另外一种乐趣，就是在里面穿衣服搭配 啊， 绝地暖暖。 这个不应该是这个奇迹暖暖，这不应该是女孩喜欢的吗？ 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环境，比如说选 迷彩的， 对，跟环境更接近的颜色，比如说下面这个圈，我对地图足够熟悉之后，你能知道这个圈里面有什么。比如说有山， 嗯， 然后或者有树林，还是 这个圈里有什么？ 嗯，对， 小易，你是来捣乱的吗？ 看来我刚才那个视频啊，就套路太强了，你知道吗？放到那会儿就会死机，所以我一定直接看咱们第二个套路吧。直接看咱们第二个套路啊，第二个套路。哎，算了，我这回就直接在这儿播吧，直接在这儿啊，在这儿。来看啊，我这个套路很经典，我先看着那人开枪，这个时候我没有开枪，你发现没有？我先看准那个人死 了。你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我在这个草里，我就是伏草魔。然后我发现这边有人在打那边人，所以我很聪明，我就先等这边人把那个人解决，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我就拿 carry 98K 瞄这个人，没有瞄准镜，裸枪开，一枪没中，换成那个冲锋枪直接上，然后直接干倒这个，然后趴下舔他的。我这一波操作是不是很溜？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打第一个人。 老师看见了吗？ 嗯，看见了。 然后开始先舔一波， 哎，这个很溜很溜，可以，非常非常溜，非常溜啊！ 小易，我觉得你特别像个捧哏， 整段垮掉， 你适合做捧哏， 整段垮掉， 垮掉、 就是、啊！ 你是躲在那个带小花的那种灌木丛里， 哎，然后我就开始伏地魔往那个毒圈跑。其实我摸他这波装备很不错，摸了一个二倍镜，我原来98K 镜都没有， 啊啊、这可以，这可以， 对对对，摸了一个二倍镜，然后我就看一眼小圈，这块我大意了，我蹲着走了，我要不蹲着走好了。然后这块我就感觉对，这块我就感觉不对，因为我这会儿应该按小易的套路，我就应该对我就应该扶着走，结果你看啊，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了，这会儿没扶着走，没扶着走，啊，在我欢快的背着二倍九八 K 往毒圈跑的路上，我还其实我这意识还可以，还只是在观察周围， 哎，而且这蛇形前进， 对，蛇形前进，而且我还在上坡的下边，我右边肯定没有敌人， 你应该就近的时候，这时候伏地魔比较好， 我对我应该这时候伏地魔，但是我贪了，我想快点。结果突然， 那你应该 shift 一下啊！ 哎呀呀呀呀哎呀！这 有人在树后面是吧？ 不是，有人在我左边， 倒在树下，山楂树之恋。 这个要是怎么，大老师和小易会怎么玩？就是如果像刚才这种情况， 对，然后首先你第一波对吧？然后就是特别唯一教的操作对吧？用简单话说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很正，就是大部分情况来说就是。不主动的加入到战争当中，判断敌人没有发现自己的时候，就不要乱折腾 啊 啊！就是有把握再开枪， 对， 啊，然后反正成功杀人也很牛逼， 对， 一定要夸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换枪，其实、很多游戏玩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枪子弹打完之后，我要换子弹怎么办？所以我的策略呢，就是 扔雷 两把，全部拿步枪 啊、 哦！我经常是两个 M4 一样的子弹，嗯， 两个 M4。这样的话就是能快速，而且就是尽可能去捡那个扩容弹夹，就变成48、嗯、 对，扩容很关键，我觉得快速换夹没什么太大用、其实 快速换夹的话，除非如果说你有冲锋枪配两把 对刚的时候就会有用了， 有两把乌兹或者两把其他的就是冲锋枪，它子弹的话都是9毫米的那种的话、对，然后经常如果说我是两把冲锋枪的话，我子弹的话我能捡大几百发。 这个我始终觉得你玩这个游戏是就是一直在捡东西， 对， 嗯， 开车， 大老师就是在开车和捡东西， 然后就赢了。 大老师玩这游戏是拿当了一个逛超市一样，我走到那儿买点东西， 捡东西真的很重要。某种情况来说，就是、其实也真的不用捡太多，因为杀到眼前的时候，你吃鸡是一瞬间，被人撂倒也是一瞬间。 捡着捡着你就忘记找儿子这件事了， 是吧？咱们看看啊，我第一个套路能不能播啊？咱们就在这块儿， 他们都 是 辐射的， 看看啊。 又从飞机开始， 对，又从飞机开始啊！这个 不死心啊，这孩子， 哎，不死心，不死心，这套路得分享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其实咱们就跟大家新手真普及一下，如果你要是想打野，就选择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我尝试过，其实效果也不错。对，你可以选择 物资不是太丰富， 物资虽然不丰富，但是肯定有枪，就是打野肯定有枪。这时候你可以选择阴一波嘛。 什么时候去打肉山？ 对，你像土楼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危险性很高，有很多人，而且旁边挨着学校。就真的你就是我，因为想给大家录嘛，就是想刚一波这个，啊，然后 我们就尽可能去选择一些比较就是大的社区， 啊、对对对， 像医院之类的， 对 那样的环境，一个不是很多居民楼，能遇到很多 可以， 对，然后基本其实我给大家推荐这六个土楼，为什么呀？其实不是很多人降在这儿。但是一个土楼分三层到四层，还加房顶，一边两个房间，物资真的非常丰富这里边。但是这里边不太容易。 哎、有大老师喜欢的车， 嗯，有大老师喜欢车，但是开不了， 那个、车 所以我就略过了。对，我就略过对。然后我就利用一路小跑啊，先进我的房间，哎， 刚刚就 是 到这儿。 开门，哎，进去啊，没有黑这回啊，非常好。再开，哎，黑了啊。 好，不要再操作， 好，不要再操作了。 这个门里一定有什么， 一定做 的 什么 告人 的 秘密。 这门里一定有套路啊。 就是分享一个个人经验，就是说，一定要关门。 对。哎，这个是因为关门之后，他就会再进门就会发现。 嗯，对，就是等于说，就是你门敞开的话，会向别人提供两个信息，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曾经有人进去过，那他可能就不进去了。 嗯。 另外一个方就是说，可能刚刚有人进去，而关上门呢也是两个信息，就这个房子可能曾经没人进去过。二呢是里面可能正藏着人，就不管怎么样，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产生心态上的影响， 感觉有一种社会关系学这种感觉。 有一种心理学的感觉， 哎，有 一 种这种感觉。 对，就是说，因为我有很多次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进去之后，然后呢，成功捡到了步枪， 嗯， 然后我说捡到了，比如说像是，比如说甚至包括猎枪，或者是这样的装备之后呢，就选择躲在楼梯拐角的。 哦， 对，当有人开门进来的时候，你就会成功的获取一个人头， 啊，而且你还可以舔他的箱子。 那一般就是着急忙慌进来的都是光着腚的，嗯，不用着急，嗯。 想不到什么东西，你放心。 对，而且还得当心，别到时候先进来一个刚正捡着呢，对吧？ 所以说 悲剧了。 如果你刚进来一拿喷子的人没看你，啪就红头一喷，你死了。 而且有时候也是看错了，因为有些人，比如到了中期，你进到一个建筑之后，你发现 OK， 他之前没有进来过人，你把门关好，这时候再有人来，你一定能发现，因为他会开车。 啊！ 当你听到有车来的时候，你就直接从二楼阳台跳出去，然后把车开走就可以了。 这个游戏它的那个声音是 做的非常好的， 对，而且它是经过放大处理的，对， 指向性都非常强。 对，就如果你这个家里面硬件设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那个环绕的那个音响效果。 刚刚突然想，大老师生活在法治社会，真的太可惜了。 法外狂徒是吧？ 大老师适合去那个大逃杀是吧？饥饿游戏那种。 他就算进去了之后呢，他都不是专门去这个在这个规则下玩的人，他一定是在那儿卖装备的人。 对，就是。 对，我先进去之后，先捡完之后，我开始囤着开始卖。你们也别打我，别打我，我有东西。 就提到囤东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就是说，比如说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看到的所有的交通工具，他都会选择把车轮打爆。 啊，对，这个也有。就之前有一个主播，那个就是直播的时候嘛，他们先是在那个海上，然后开着那个游艇，完了就在那儿绕嘛，这玩，然后那个过一会儿说，哎，我们赶紧就回去吧，要不然缩圈了。完了到了那个岸边之后说，走，上车，车为什么动不了？车太爆了。整个他们是一队四个人嘛，整个四个人就炸了，就赶紧跑。 对，然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就是会选择把所有的快艇全部开到岸上，把所有的车轮全打爆。 对，但是你知道，我曾经还看我玩过一个搞笑的，开始玩，四个主播啊开直播开队，一个主播开游艇，但是无聊嘛，他就把游艇搁在那个桥底下，他自己在那抽烟就看游戏屏幕，他也没太注意。然后三个主播一水拿狙，你知道吗？瞄墙上，就是因为最后毒圈只有一个桥进去，他们就瞄那个桥，丝毫没有注意旁边有四个人游过来了，你知道吗？声儿音也没有，那四个人就慢慢悠悠游过来了。然后你知道吗？然后那三都开着镜，都八位十六位那种瞄着呢，你知道吗？都在那儿。然后突然咚，平底锅死一个，哎，我怎么死了？然后三个人刚反应，就四个人上来就把平底锅全干死了。因为有一个人在驾驶游艇，他要想开枪，他也得先离开游艇，你知道吗？就是很困难。最后四个主播被团灭的人也很搞笑。 就是像这种情况非常多，就是说也是所谓的电子竞技不需要演， 对 啊，就是有很多次，就是我躲在，就是穿着一身完美的伪装躲在石头缝里面，因为经常会有石头形成一些夹角。你躲在那个夹角缝里面的时候，非常好处在于你 躲在石头缝里， 你的背部不会遇敌，你的两边也不会遇敌，你敌人只从正面来。然后， 如果你突然你碰上一个不走寻常路从岩石上面过来， 那也不会 低头，这什么东西？ 孙悟空啊， 他也很难发现 石头缝里。 对，而且我有很多次是真的是。在石头缝里面待着，然后就看一个人。 我发现大老师特别喜欢这个， 不是这个很好玩啊，笑点太低了。 大老师 素质不过关，你看你又在笑。 大老师玩这游戏真的 能笑到九点钟来， 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听到现在，我真是觉得吃鸡虽然很快乐，但是最快乐的玩这个游戏不是在于吃鸡， 真的 在于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问题是你在那潜伏的非常好，然后你发现你面前不断的有人爬着过去，然后他们根本看不到你。然后这时候你就只要选择， 天哪，你好有爱心哦。 没有啊，就是 让他们爬过去了。 你应该没事的，往下面给他扔一个。 这时候你要看，因为有些人他爬的密度很高，你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组队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如果组队的话可以原谅，但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互相看不见，然后爬一起爬着过去。 别人就觉得这个石头缝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躺了这么多人。 反正就是真的是也有很多次，特别是就是说当你不是只要你开镜，或者说你持续观察某个方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很多人都跟你在同一个平面上，但你基本上发现不了他们。只要用心观察，然后是不是扔几个震爆雷之类的，就都是有的赚的。 啊、哦，那震爆雷也炸不死人，扔那玩意儿。 但是他们会把他们炸出来。 哦， 然后甚至包括说扔燃烧弹，最近捡燃烧弹的这个概率非常低，全是烟雾弹。我靠， 哎，货不够了是吧，大老师？ 大老师，哎，大老师，你觉得像我那种操作，就刚开始我第二个套路啊，就上来就躲在草里那个怎么样？蹲在草里很 是一上来躲草里，你拿什么杀人呢？ 没有，我就是很多时候在后边读圈，我也选择在草里躲避。 草里躲避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个 有掩体的吧，还是 而且环境一定要复杂。 对， 然后呢，就是尽可能避免开阔地，然后草地的话，尽可能选择附近有石头和树的地方，而且尽可能选择在山坡或者山顶。然后你看，像地图的，就是中间靠上，就是学校再往上，就是左上角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山。如果说你有，比如说就是四倍以上的瞄准镜和一把步枪的话，你在那个山顶上，你打开瞄准镜，你会发现视野一片开阔，然后下面草地和麦子里面全是人。 然后这时候你就是足够远的话，很多步枪因为它射距没有那么远，准备好抛物线，然后就是往上打一点，然后就能爆头了。 行，那咱们这个最后每人推荐一把枪，你们觉得哪把枪可以活到最后？哪把枪很厉害？就是全装备全配件。 我觉得一定要说枪的话就特别没有槽点。 嗯， 我就特别想推荐这个平底锅。 为什么？因为杀人于无形 是吧？就是一个人拿着平底锅追着。 没有，我今天是刚看了一个视频，是那个他把那个平底锅挂在不是就是在对腰上吗？对，可以挡可以挡子弹。 那不但是挂在腰上，你举在手里面也能挡子弹。 对，这个我是觉得真 的 很神奇。 挺酷 的， 因为看好多美国电影，就是杰森斯坦森那种，就是好多都是拿一个平底 锅， 关键时刻一挡。 对，然后就是 喜羊羊与灰太狼。 我刚想说灰太狼。 对， 然后就是对于就是稍微怎么说呢，就是对游戏稍微有些熟悉的玩家的话，肯定都会有适合自己的武器。但是从就是游戏玩到中后期来说，就是圈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步枪有任何的步枪都还是比较推荐的。 对，适用性也比较高一些。 然后呢，就是 范围 能有消音器和或者消焰器的话，尽可能去配备，这样的话减少你开枪被别人发现的几率。 嗯， 那对于我们这种连枪都不认识， 你就推荐平底锅吧，还能挡子弹。 不认识的话，就找个草坑，一定要躲好，千万不要动。而且很多时候， 然后就跑就行了。 对，然后把锅举着。 对，因为很多人之所以被发现，然后被击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的移动。 啊， 不论你是趴着走还是蹲着走，都是因为你在移动。 对，哎，咱们魏成曲调说，两人双排能不能有这样套路？一个人趴地下装死，然后另外一个人埋伏好。 就是，然后就趴地上装死那个人，然后就真的死了。 对，我也觉得、就是、 然后埋伏好那个人呢，然后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我也觉得是这个，最后是这个结果。 就是我的经验是，就是 那个人也可以躺着赢吗？ 不会 啊，他们不是结对吗？ 嗯，就是躺赢的概率比较低， 较低 你一般能有这样配合、配合理念的队友，你们是活不下去的，趁早分手吧。 结果碰见一个开车来的大老师，莫名其妙 double kill， 就是这样， 一个撞死了一个碾死。 就是队友，你不论是双排还是说开三人黑、四人黑，就是你们本身的配合一定要非常有经验，然后呢，就是都是老司机，情况下可以的。不然的话，你多一个队友就多一份累赘，影响你进入到前十。 是， 现在 还是自己那什么。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游戏还是享受孤独。 对，就当你就 自己玩， 就是当你进入游戏，你发现队友确实不行的时候，你把他击毙，捡装备就可以了。 啊，哎，那最后再说说往毒圈跑的时候，时机你们都怎么选择？是一刷就跑，后几个毒圈的时候，还是说 后几个毒圈 后几个肯定 就是尽可能的，除非你的就是绷带物资或者血包物资非常富， 一直克， 不然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去，就是说往安全区里面跑，就是减少就是死在路上的这个概率。 也有很多人说还有一个套路，就是一般你躲在安全区的边缘。这样会有很多跑毒跑进来的人，你可以收割。 是，但是很多人都这么想，你知道吗？然后你发现这边缘一圈趴的全是 一排， 大家自相残杀， 大家都等着收割那个。 然后正好了，然后排成一条线，然后来个人开车过来，全收走。 是。 哦、 啊，咱们很多人说啊，徐可再看一下你刚才那个套路，刚才那个套路 不要看了会死机的。 但是跟这是这个套路吗？我理解半天。 嗯，就是那个螳螂捕蝉的套路。 这个螳螂捕蝉。反正一个人开枪嘛，我就没打他。然后我发现石头后边有一个人在打他，然后石头后边那人把他打死。我本来想等这人过去舔装备打他，结果突然我右边有人开枪打这个，然后我就看见了这个人。这个时候我就在阴子这里等这个人，然后开镜发现不行，我稍微往前一点，我这真是没装备，裸一枪98K 没打中，直接切换冲锋枪，一排压枪扫射杀死一个，然后直接趴下捡。 哎，这个技术简直完美。 嗯， 这个技术 完美，栩栩如生， 特别棒，特别棒。 嗯，然后开始舔装备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啊，这个后边就不要看了，后边有一些悲剧啊，在移动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意外啊，是吧？移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意外啊，反正这个套路，反正层出不穷，有很多套路。我觉得大家不一定是这种，也有这种硬刚都赢的， 嗯， 也有那种上来把那人先拼死，是吧？ 有那种就是他本身自己就是 FPS 高手 啊，对，枪很高。 我觉得在高手在里面不太管用，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感觉我们说潜水比较多，有硬刚的什么 潜水我觉得是属于你会有一定的运气的几率，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名次。 就是、刚 硬刚就是硬刚， 就刚正面的话，其实主要拼的是心理素质。 嗯， 就是死就死吧，无所谓了。 对，就 一般 玩 越豁得开的人，赢的可能性越大。你反而说，不如我躲一下，我闪一下，或者说我看有什么办法，那遇到硬刚的就只有死了。 啊，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法外之徒， 这个两位 社会心理学家大佬。 哎呀。 大老师其实今天可以总结一下，大老师总体就是在开车和买菜中间这个游戏，开菜和捡装备啊。 我觉得大老师可以发展一下这个游戏心理学。 对，然后小易就是始终在这个伏地魔中这个游戏。 对， 小易是伏地魔啊， 他的心态比较好，就活下去最重要。 对， 平底锅 没有，我觉得这种心态是不好的吧？我觉得你这种心态才是好的。 就我同一款游戏，我能有一万种玩法， 我有一万种心态。 行啊，行，反正大家也是祝大家吃鸡吧。反正我觉得心态这问题。心态这问题还是有什么能够大家再提醒提醒啊？ 心态已经非常不好了， 心态已经非常崩了，是吧？心态这块也没办法了，是吧？ 注意安全， 面对啊， 更多的把这个当做一种互动吧。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为什么节目最后这么尴尬？ 对，节目最后有点尴尬啊！ 祝大家吃鸡顺利。 绝地求生大逃杀啊！ 嗯， 好，祝大家也多多分享你们的套路吧，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哔哩哔哩的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啊，每天8点到9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老师和小姨笑的 气氛真的非常的 嗨，怎么回事？你们这怎么回事？就是 就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就突然感受到了这一种吃鸡的喜悦， 超越吃鸡的喜悦， 不断的发生， 超越吃鸡的喜悦。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 是是是，行，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是这个青春联盟，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8.2 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感谢大老师和小姨啊，拜 拜。でもさ